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出行需要适当的添加衣物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南风2-3级，气温16到13摄氏度。今天白天的空气污染情况也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北京地区呢，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现在也已经是北京的红叶观赏期了，我们也把红叶观赏指数来说一说。明天10月18号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为2，适宜观赏红叶。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Sam。 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是我在过去10年的旅行生活中写下两本散文集。因为旅行，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和一些温暖的故事，这些都写在了这些书中，希望你会喜欢他们，伴着你去更远的地方。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生活美学家作家阿 Sam 的旅途，播出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去你的旅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阿 Sam 在旅途当中写下了无数的文字，探讨了现代都市人的理想生活方式。孤独远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之后阿 Sam 全新作品集，25篇安静的文字探讨孤独远行的无限可能。孤独是人类生活永恒的命题，不回避，去享受，让孤独融入精彩的人生中。节目嘉宾三边工作室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图书博主素席。去你的旅行，孤独远行，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旅行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刚刚过去的啊，这个11的长假，很多朋友都参与了这样的一项啊，应该叫一项活动，一个休闲。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旅行，聊一聊和旅行有关的书籍。来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啊，他们呢都是来自三边工作室，一位呢是独立出版人，也是策划编辑，他的名字叫做悠悠。你好，悠悠。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他呢本人啊是专栏作家，也是知名的图书博主，他就是素席。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这个十一出去旅行了吗？ 我去了泰国的一个小岛。 人多吗？ 还可以，因为我去的那个岛比较远，你下了飞机要先坐大概40分钟大巴，然后到一个码头，然后必须从这个码头坐船上岛，再坐40分钟大巴，然后你才能够到达酒店。 我觉得如果后面再加上两段啊，再到达酒店之前，你还得再坐三分钟的热气球，然后呢，可能再得骑个鹿或者骑个马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再到达酒店。我估计那个旅行。你去的地方啊，应该人就不会太多了。 对对 在这个十一啊，在很多的长假来临的时候，很多朋友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觉得，哎呀，人特别特别多，而且现在是全球欢迎中国旅客。 是的。 哎，关于旅途啊，我记得应该是不久前，悠悠，你是不是外出了一次？ 对，我中秋节先出去玩了一趟啊，去了一趟大阪和京都。 嗯， 对，嗯， 然后。 人不多，因为前段时间那个有台风嘛，袭击了那个大阪那边， 嗯， 所以关西机场有一些问题，导致了很多游客改签呀，或者说是退票， 嗯，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人不多的时候， 人不多的时候， 对对对， 哎，谈到旅途啊，咱们刚才说到了关于人多人少的这个事儿，因为十一长假刚刚过去不久，大家对这个人多的啊这样的一种印象呢，还是记忆颇深的。 是， 除了人多人少以外，其实谈到旅行啊，跟团游和自己的这种个人游，其实也是大家啊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这个想法。有人就说我跟团游热热闹闹的一大堆人出去玩，我出去玩，我自己一人待着，我，哎呀，总是觉得不得劲儿，叫不得劲儿。 嗯， 但也有的人说。我本来就是觉得整天老生活在这个乌泱乌泱的这个环境当中，我想清静清静，就喜欢孤独远行。 是， 所以咱们今天带来了两本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旅途呢？悠悠跟我们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这两本书其实是阿Sam这个旅行作家啊，我们把他现在其实是更多的称为生活美学作家。 嗯， 带来的两本书，《去你的旅行》是阿Sam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那么2017年全新做了一个再版，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的销量啊，包括受众都是非常好的。 嗯，说到销量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说，当年2011年这一本旅行书卖了有200万册了吗？到现在为止， 差不多。 大家想一想，一本旅行的书啊。 是 居然有这样的一种神奇的魔力，然后引起了这，我觉得这应该叫现象级图书了，已经。 是他当时是赶上了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个人的文艺旅行的一个开端，等于是他是这个品类的一个开篇之作。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赶上时间点好，内容不重要是吗？没有这么给自己挖坑的。 我其实觉得可能和作者也有一定关系。 嗯， 因为其实我认识 SM 可能比悠悠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是， 他大概在就是21世纪初吧， 2001年、2002年左右， 就是在我们大家还在写博客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开了一个叫做阿Sam的午夜场的一个博客 啊， 然后因为他自己很喜欢旅行，然后喜欢电影，喜欢一些很多很文艺的东西，然后拍的照片非常好看，然后这个博客也总是在深夜更新 啊，更新完了以后就有什么坐马扎的吧，坐沙发的，坐板凳的，是吗？ 都涌过来， 然后呢，我们可能就会习惯了，在深夜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在你内心觉得有点孤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突然打开网络，看到有一片土地，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能够唤起你共鸣的文字也好，图片也好，而且因为他很早以前就很喜欢旅行这个事情，可能一开始呢是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去，只要是他周末有时间的时候，也可能会选择大概2-3天的时间，坐火车也好，坐大巴也好，去很多地方，然后带回来我们不同的故事。 没错没错，我觉得刚才呀素汐说的这一点啊特别特别的可贵。我们前面说到了啊，现在旅行大家基本上两种方式，要么呢我就跟着团，我什么都不管了，你给我带到哪我就干什么。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自己特别有主见啊，我要自助游。那么如果是时间退回到20世纪初，也就2001年02年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大家还都是以跟团游为主呢。 是。 所以当时 SM 的这样的那种那样的清新的文字啊，那样的就是说我自己想去哪儿，我的心到哪儿，我的步伐就到哪儿的那种旅行，一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耳目一新的感受。 没错。 是的。 所以接下来怎么博客变成书了呢？ 这个故事就要由悠悠来讲述。 哎，不对不对，素汐，你刚才说了你认识那个 SM 早啊，结果当时就是你光认识他的活都是悠悠干的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 悠悠，你的搭档虽然没干什么活，但人特别坦诚。 我跟我的搭档其实也是因为阿 Sam 我们才汇聚到了一起 啊。 我是09年的时候在网络上认识了 Sam， 也就是说从他2001年02年写，然后呢到你认识他中间隔了七八年的时间。 哎，对对对，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算是，因为我知道我做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我身边有很多 Sam 的阿 Sam 午夜场的粉丝。 那当然了，人家那个， 就是持续的在关注他的博客，但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算是这个博客的一个读者。 嗯， 就直到今天我们去各地做阿 Sam 的活动的时候，也会很多读者朋友会说啊，我是看阿 Sam 的午夜场长大的。 我觉得有一天我要听到有听众朋友说我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话，我不知道我是该忧伤呢，还是该忧伤呢，还是该忧伤呢。所以在成书以后遇到了很多 SM 的粉丝。 是， 是的。 嗯， 也碰到了很多就是好的朋友，也是因为这些书我们聚到了一起。我跟素汐是在SM 这本书在11年北京做活动的这种活动场面上认识的，他当时是活动的主持人，我是编辑。 停一下啊，就是说素汐你认识阿 Sam 好久好久了，2001年02年。然后悠悠你2009年10年出书的时候，我才 对 阿 Sam 有一个稳定的联系。 是， 然后之后你们俩认识了是吗？ 对， 可以说我们的缘分也是从去你的 旅行 这本书开 始， 就是三边工作室已经有两边了。 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书。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Sam。 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是我在过去十年的旅行生活中写下两本散文集。因为旅行，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和一些温暖的故事，这些都写在了这些书中，希望你会喜欢他们，伴着你去更远的地方。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生活美学家作家阿 Sam 的旅途，播出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去你的旅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阿 Sam 在旅途当中写下了无数的文字，探讨了现代都市人的理想生活方式。孤独远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之后阿 Sam 全新作品集，25篇安静的文字探讨孤独远行的无限可能。孤独是人类生活永恒的命题，不回避，去享受，让孤独融入精彩的人生中。节目嘉宾三边工作室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图书博主素汐。去你的旅行，孤独远行，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啊走上旅途，这旅途呢是谁呢？那是 SM 的。他的旅途呢可能和我们大家通常你走过的那些熙熙攘攘的旅行啊，然后人山人海的旅行啊，然后导游说你白天啊看庙晚上睡觉的旅行有着特别大的区别。那到底这样的两本书，今天因为要跟大家介绍两本书，一本呢是早一些的去你的旅行，另外一本呢是孤独远行啊，这两本书当中都谈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还是在 节目的开上半部分嘛，跟大家做简单的介绍，也方便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收听。前面我们其实说到它一点特点，就比如说个人感受，然后是散文，然后呢是旅途，那到底两本书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来了解一下，有请悠悠。 去你的旅行，是 Sam 在最初的一段旅行，生活当中的一个集合。他当时囊括了他在有一些国内的，也有一些国外的这种行程。当时是其实和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关系，是他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情感的状态呢，就被我们策划融入进了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可以说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去看世界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寻找自己情感归宿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两条主线。 其实尤其是在书中哈，每一个城市它不单单说给大家讲述了这个城市的一些关于旅行部分的人情风貌啊，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本身由情感出发对这个城市点点滴滴的体会。这个是特别容易引起读者的一些共鸣的一个部分。 我们刚才说到了去你的旅行这本书当中呢都介绍了哪些的内容，那应该前面呢是悠悠作为出版方啊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做了介绍，那接下来啊朋友素习，我们节目不说八卦，但大家特别关注我当时阿萨姆他怎么了，然后后来他旅行完了喜欢这本书出了那么多的那个博客，那时候还没有书呢，他之后又有了什么样的收获呢？我们不说八卦，但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情况。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这两本书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也是像刚才悠悠所说，去你的旅行他写成的时间会更早一点。这个时候呢是阿萨姆，也就是作者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然后这个时间呢会是他一个会想要拼命去看这个世界，去见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他也刚来到上海。然后有了一段感情故事，然后随着他再去看这个 什么样的感情故事啊？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 我觉得就是 如果看这个书里面那一些忧伤的调子的话，应该他那个感情故事虽然不能说悲剧吧，但是肯定也不是喜剧，对吗？ 其实因为阿萨姆他一直是一位情感蛮细腻的一位作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他的这个午夜场的播客这么受到我们喜欢的一个原因。在一段感情当中肯定会有不见得都是甜蜜的部分，但是可能那些争执那些分歧会更容易让人记住，然后他就会在这些书中尤其是在旅途当中发生过的这些故事或者是思念等等都把它写进了书里，然后你可以跟随他去往不同的目的地，然后同时也可以见证一段感情从甜蜜然后到后来可能不那么快乐的部分，再到思念，或者至于后来的这个结局，他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局 啊，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局。前面素习说了这么多，大家觉得还跟没说一样，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必须你来回答。我们谈到了啊这本去你的旅行啊，其实呢它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散文的一个汇集，对吧？应该这么去理解。那按道理说啊，就是散文如果能够给它穿到故事性里面，其实这是挺难的，因为如果你写的特别有故事性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不是散文了。但如果呢你呢要是呢不设计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的话，等于你书里面就没有第二条主线了，就会觉得这个书的内容啊比较空。所以你认为阿萨姆这样的一个处理啊，你个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你要写的话，你写的比他写的好还是写的比他厚不好呢？哎，你说这节目阿萨姆他听吗？来你快来说一说你们俩谁写的好。 我觉得还是他写的比较好。不是自谦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经历你对世界的这个感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你猜猜你刚才这句话说完以后，你的那个你不是也写博客吗，对吧？你会掉多少粉？ 我的粉丝比较能理解我。 不过确实也是，如果我是素习我也必须这么说。现在大家听广播不像以前你只能用收音机，你听完就完了，说完就完了。现在 你在电脑上听，手机 APP 上听，然后各种重播的回放，对吧？没准儿刚才这一段这个阿萨姆得听得听个十遍八遍的，因为他在国外，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办法邀请他过来。不过应该最近会有一本他的新书，所以阿萨姆一定会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以后的书籍，所以到时候你们俩可以当面说一说。 好啊。 好，希望苏琪没掉粉啊。那么刚才说到了啊，把小说融入到散文当中，你个人是怎样的一种看法？就是它的难度啊，还有它整个要保证这个散文这样的一个基调，你个人的理解。 其实很多作者他的第一本书都会和自己的经历有比较大的关系。 嗯， 所以其实像这本书的这个情感之所以动人，更多的还是源自于一些他本身经历过的部分。对，是的， 流露吗？ 是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以及可能在一些场景、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去做了一些文艺上的一些处理，但是感情的这条基础，它却是真实的，这样的话才会更加打动人。感情这条线，其实我们他在书写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体现在这个文字当中，但是呢，你只要是去好好的读一下，你会发现苏这个名字，也就是这个感情的主角啊，频频的会在不同的文章提及，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和他一起去旅行，有的时候可能是一起在上海生活，有的时候可能是作者自己到了一个远方，然后对苏的一个思念。那在这一些所有跟苏有关的这个场景的这些描写中，你也可以看到感情的一段一走向，然后他们之间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这个记忆。然后因为它本身也是一段真情的流露，也很容易唤起我们自己内心的故事或者是经历，然后这种感同身受的这个感触，可能在有的人看来会比旅途的部分会更加动人。 苏琪刚才说到的一点啊，他说这本书的作者阿萨姆是一个特别精致的人，我想大家如果是看过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文字，就会对这两个字的刚才苏琪的这个评价，会觉得你的评价太精准了。那么这本书的很多的小小的内容，我们大家可能看起来就一两行字、两三行字，但他会把那种淡淡的一点点的忧愁、一点点的个人情绪慢慢的渲染进去，让大家跟着他一起走进他的旅途，走进他的情感生活。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去很多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本身就比较阴霾，然后呢或者就是说让大家觉得并不是很开朗的地方啊，他还能把那种忧伤融进去，那很自然的。但我看到他其中有一章写到了悉尼， 是 居然在那样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啊，它也能融进忧伤。我想把这样的一小点的文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样的一本书《去你的旅行》。对很多人来说，悉尼应该都不会成为旅行的首选地吧？这座拥有大量移民的城市，没有时装，也没有逛不完的商店，空旷的只有大海，无边无际的大海。印象里的悉尼，除了独有的袋鼠考拉以外，也许就是那些在夜店不分昼夜播放的凯利米勒了。旅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体验，一座城市在记忆中的重要标志，往往是超出了自然风光、电影以及旅行杂志的，到最后只有人的存在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想一阳光灿烂的澳大利亚，一下在他的描写当中啊，变成了这样的带着就是并不是很明显， 对， 就是一丝丝的哀愁。而且甚至我都想啊，在深夜里面读这样的博客的人呢，他可能如果他是喜悦的，他读这一篇的时候他会有喜悦的感受，如果他正好有烦心事，他就会有烦心的这样的对这样的感受。所以他的文字挺非常有魔力， 是的， 就是淡淡的一点东西融进去以后，每个人看完以后会有不同的感受。 其实旅途就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流沙，你在自己的旅行过程当中，你最有记忆点的这些场景，可能都不见得是和这些标志物有关，可能更多的还是跟你个人的体验，就是跟自己亲身的经历，我认为会关系会更大一些。 糟了糕了，前面我给他们俩挖坑，现在他们给我挖坑。我是一特庸俗的人，我外出旅行经常购物。 所以商场就应该会是你记忆点最深刻的一个地方。 瞅瞅瞅瞅，大家一下知道我特别庸俗了。回来回来，我们来说阿萨姆的书啊。刚才呢是从写作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本书《去你的旅行》当中的一些特色啊。那么作为出版人的悠悠啊，当时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啊，我想因为你们并不是朋友，我觉得有时候朋友其实看朋友啊，那不是真实的，你怎么看他都好。如果以一个局外人的这角度去看他的作品，可能你会有不同的考量，当时你怎么想的？ 其实我首先是作为身份还原成一个读者来看阿萨姆。阿萨姆最好的地方是他真的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说从地图上你看到的世界或者电视里看到的，是他自己切切实实走过的世界，用他的图片，用他的文字。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很多旅行作家的一个特色，他用真情实感去烘托了一个与别人完全不同的一个旅行目的地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在中间提炼了一个点，这个是后来阿萨姆一直贯穿的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啊，因为他是 温暖的一本书带 给大家。对，因为他本身是天秤座。 没错，如果谈到温暖啊，虽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本书，第二本书的名字叫做《孤独远行》，但是你会在那一本书里面看到的更多的不是孤独，而是温暖。 是，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节目和你一起走进阿萨姆的旅途。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出声音，尽在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照，越上城墙去开了。小声就月牙，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 绍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Sam。 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是我在过去十年的旅行生活中写下两本散文集。因为旅行，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和一些温暖的故事，这些都写在了这些书中，希望你会喜欢他们，伴着你去更远的地方。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生活美学家作家阿 Sam 的旅途，播出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去你的旅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阿 Sam 在旅途当中写下了无数的文字，探讨了现代都市人的理想生活方式。孤独远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之后阿 Sam 全新作品集，25篇安静的文字探讨孤独远行的无限可能。孤独是人类生活永恒的命题，不回避，去享受，让孤独融入精彩的人生中。节目嘉宾三边工作室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图书博主素席。去你的旅行，孤独远行，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旅途的书是来自生活美学作家阿 Sam 的两本书，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去你的旅行》，另外一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孤独远行》。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呢，是这本书的策划出版方三边工作室的悠悠和素席。前面呢，我们就谈到了啊，两本书都有共同的特点。那么共同的特点呢，不论是孤独远行也好，还是去你的旅行，那里面都有温暖存在。共同的特点除了温暖以外啊，这两本书里面还有图片， 是， 图片的像素特别高。 因为阿 Sam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摄影师。 我明白了，我说怎么一个旅行者拍出来的照片，每一幅拿出来都这么清晰，这么有够设计感。 对， 原来人家是摄影师。 对，他在北京做过个人的摄影展。 所以我说呢，为什么孤独远行的图片没有去你的旅行的图片多呢？是因为开始拍的都用完了，后面没有吗？ 其实孤独远行是等于 Sam 在十年后对他文字做了一次回顾。我们是觉得说在这本书的定位上，就是更多的想回归到文字本身。图片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他的图片其实还挺充满了故事性，有时候会更多的吸引到读者的注意。但是其实他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把精力放在了文字上面。所以我们在整体的策划上是希望读者能够把注意力更多的投射在文字上。 哎，素席，你看啊，你也写书也写字儿，就如果有一个人把你的书出成像孤独远行这么美的一本书，你说你心里得有多高兴啊。 对，我会非常开心。 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读书的朋友啊，不仅要求这个书里的文字要美，图片要美，这整个书的装帧啊都要美。去你的旅行呢和孤独远行比起来都是一样美啊，一向让大家觉得特别洋气，然后特别有设计感。但是呢，孤独远行它更甚于不太精装本的。 是， 去你的旅行为什么不做成精装本呢？很多喜爱精装本收藏书籍的朋友会有遗憾。 其实这个也是跟我刚才有提到这两本书创作的年代我觉得有一定关系啊。去你的旅行更多还是在阿萨姆20多岁的时候他旅行的一个见闻和所得。孤独远行呢则是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他原来也是一位媒体人，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位职业的旅行者。然后在他继续环游世界，在他30多岁的时候，他对于世界对于旅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悟，那他把这些内容写到了这本书里，所以他文字的这个深度和厚度可能比起20多岁的时候又会更加不一样了一些。 哎，所以我特别愿意啊听素席来介绍阿萨姆的书籍。那接下来说一说啊，既然去你的一个远行是20多岁的阿萨姆的作品，那里面有他的情感，那开放性的结尾你刚才说的，那到孤独远行的时候尘埃落定了吧，给我们讲一讲后来怎么着了。 其实他苏的故事其实在他公众号的有一篇文章里边其实也有提及啊，就是因为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这个故事会发生什么样的走向，我觉得可能读者心中他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有的时候你说的太透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说的太透了的话吧，这孤独远行大家在拿这本书的时候就没有神秘感了是吗？ 其实我倒是想引用一个就是一句电影台词来说说我对这两本书的一个看法。其实我觉得因为那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刚好想到了一代宗师里边就是宫二他对于武功的三个层次，应该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但我觉得可能旅行的过程会跟这个不太一样，首先可能是先见天地，就是我们去看世界，然后呢才是众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遇见很多不同的人，他们的故事，从而反过来会影响你，最后是见自己。我认为见自己这本见自己的这个态度其实可能会在孤独远行里边你能够看到很多，是他是阿萨姆在世界各地他对于自己的一个反思，他对于旅行本身的一些想法等等，你可能都在这些文字当中有了更深不一样的一个理解。 我们大家如果翻开孤独远行这本书啊，可能里面有一些文字呢会出乎大家的意料，说的是远行，但是也有一些生活的场景在书中有呈现。那么我看到这本书当中啊，就有一个细节，就说的他是一位几年前一起在澳大利亚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后来结婚了，然后他收到了这位朋友发给他的喜帖，他就在书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其中呢是有一首王菲的歌，有段时间只在黑暗中张望，也曾经在钻石上熠熠发光，一粒尘埃在尘世中的日子就这样。有时候爱一个人其实没有结果又如何，只是我们少了一点勇气而已。分享过这样的一段话之后，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和去你的旅行当中的那种淡淡的哀愁有了非常大的区别。 是的， 成熟就是不爱了是吗？阿萨姆的成熟是不爱了是吗？不那么忧伤的爱了是吗？一定要请素席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可能是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奋不顾身。年轻时可能你想要去一个地方，你可能当天晚上就会把这个机票订好，然后第二天就冲到你的这个目的地开始你的旅途。 素席，我加你博客啊，你开一个专栏，情感专栏。 好。 听到这一点，你说悠悠你笑了，你想什么？你想你的这三边里面这一边特别靠谱对吗？ 是啊。其实去你的旅行里边，我觉得20几岁的人可能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奋不顾身的爱一个人，然后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啊， 买张机票就走。对。但是到了30多岁了之后，可能大家会更多了一些牵挂，多了一些沉淀。 对呀，我说走就走，我那房子里面那狗谁帮我遛 啊？是啊， 我说走就走，我那车，我如果走半年，那车啊那么多保养怎么办？我说走就走，我还欠着水费呢，等我回来的时候都没电了怎么办？ 对，牵挂越来越多， 没错。 对，生活中的牵绊也是不可能让你 这样一下就特别任性的去走出这个家门，然后离开自己原有的舒适区。所以它的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成熟的体现，也是一个好的转变。包括 Sam 在孤独远行中也写到了他与自己，他有两只宠物狗啊，有一只秋田犬还有一只拉布拉多。其实他也在， 都是短毛的省事儿。 其实他也在出门回家这样的过程当中与宠物的这种情感的关系。就像刚才刘莎你提到的说，那我的宠物怎么办，对，他会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在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人就是这样，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正好经历了这十年间，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沉淀下来，形成了这些文字。 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看啊，应该是十年间的两本书，十年间的两段不同的，应该是两大段不同的情感吗？那有没有你们的读者啊，是既在十年前买了《去你的旅行》，在现在又看了《孤独远行》，然后给你们留言，把他们感受呈现给你们的呢？ 这样的读者非常多 啊！他们怎么讲的？ 而且我们在全国各地做活动的时候，现场就会有这样的读者，他们甚至带着自己的小孩过来，然后讲述自己十年前到现在的一个变化。 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还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给我们听众朋友能介绍的吗？ 我觉得就是读者的部分请素席来给我们介绍。 素席他一说吧就带着他的个人感受，我们想听客观的，没事你尽量客观吧。 其实我印象中是在长春，也是一次阿三的分享活动的时候，来了一位妈妈，然后带着她的两个小朋友一起过来。然后她就是说，她最开始看去你的旅行的时候还是单身，然后刚刚失恋。 啊，这太适合他看了。 对，然后 就是我自己遭的罪不能我自己一人遭，有人和我有同感。 对，然后就是他在去你的旅行当中呢，就是看到了也是类似的情感的故事，然后对他来讲可能其实我觉得你回过头来想，伤感的部分可能会更少，更多的还是这种安慰和温暖的这个部分在。他会觉得啊，也许我会回过头去想想那个人他好的那一面，我们毕竟一起有过的甜蜜的这个时光总会大过于争吵，即使缘分不能让我们继续往下走。 哎，谈到了这个缘分的事儿啊，我记得曾经在网上流传一个特别理性的方法，就当然是爱情是不理性的，但你考虑你是继续要持续这个爱情呢，还是要分手，你就写一张纸，把这纸折两边，折两半，左边呢写他的优点，右边呢写他的缺点，然后你就一个一个的对，如果能用这个优点呢把他这个缺点给抵消了，然后这个缺点把那个优点给抵消了，最后剩了多少缺点或者多少优点，可能很多朋友这样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划分以后啊，就知道到底应该是分还是合了。但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太理性了。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分手可能就是只有一个理由，那你心中还有他。 那三个字叫做我爱你。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Sam。 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是我在过去十年的旅行生活中写下两本散文集。因为旅行，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和一些温暖的故事，这些都写在了这些书中，希望你会喜欢他们，伴着你去更远的地方。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生活美学家作家阿 Sam 的旅途，播出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去你的旅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阿 Sam 在旅途当中写下了无数的文字，探讨了现代都市人的理想生活方式。孤独远行是生活美学三部曲之后阿 Sam 全新作品集，25篇安静的文字探讨孤独远行的无限可能。孤独是人类生活永恒的命题，不回避去享受， 让孤独融入精彩的人生中。节目嘉宾：三边工作室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图书博主素席。去你的旅行，孤独远行，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接着来谈旅行啊。刚才说到了十年的旅程，两本图书奉献给读者，分别是《去你的旅行》和《孤独远行》。在这样的两本书的啊很多的活动当中，既是出版人，又是 SM 的朋友的啊素席呢，有很多的经历。说到了有一位小姑娘的妈妈啊，当年失恋了， 对对， 然后看了那本《去你的旅行》，然后你的痛有人理解。非常非常印象深刻。之后孤独远行的时候已经有了小朋友，已经有小宝宝了。他当时说到他看孤独远行的时候，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这可能就跟每个人在每个时间的状态有关了。 嗯， 因为其实在孤独远行里边，就像刘莎刚才也提到的，他里其中有很多温暖的部分，像是 SM 会写到他自己的家庭，他家里的狗，然后他在上海的生活。 对，油盐酱醋。 对，那读者可能就会在这本书当中呢找到很多这部分的内容，然后来和自己产生一个心灵的一个贴近。他会觉得这个作者一直没有走远，他在这十年间他一直用他同样的温暖和自己一起成长。因为你可能在我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作者也在经历二十几岁的为爱情哭天痛地的这种状态，那到了三十多岁我自己开始进入我的家庭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作者他自己有更强的责任感，他开始对自己内心有更深的这个检视，那他同样也会在这个书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部分，他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陪伴。所以其实读者还比较喜欢或者蛮乐于见到阿三在他书中表达的这种成长 啊。我觉得刚才说到的这种成长确实是人在少年的时候啊可能理解不了的，或者你也做不到，不能强求，但是当岁月啊慢慢的在你脸上爬了皱纹的时候，他也把很多的优点给了你。 对，可能不变的依然是旅途。阿三他现在依然在行走于世界各地，去不同的目的地去看他没有看过的风景，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人，但是这个旅行的心态却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一个改变。他可能会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在旅途当中得到什么，想要看到什么，然后他的内心的感受可能也会跟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只是到了一个可能一个网红景点，一个地标建筑就很兴奋，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谁都年轻过。刚才说到这一点啊，说到了年轻的时候的这个书籍啊，和你过了十年以后，你变成了成年的，变成了中年人以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啊，出版人悠悠啊，以你出版了这么多书的经验啊，你认为《孤独远行》更多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我个人感觉，肯定还会有 SM 的粉丝。 是， 但是如果不是他的粉丝的话，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人喜欢这样的一本书。 对，可能是就是。也是困在了城市当中，然后困在了自己的这种生活当中，但是呢，还有一颗就是渴望想要出去看一看的这种心情。孤独远行呢，恰好是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愿望吧。 悠悠说的这一点啊，特别特别重要。我们来回顾一下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个十一的黄金周，大家很多人啊都去出游了啊，然后感觉到人多。但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即便我们知道啊人多还是出去，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因为真的是在都市里面时间久了，会倦了，会累了。然后你换一个地方，哪怕可能吃的还没有你在家里吃的好，睡的那张床没有你家里那张床柔软，但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啊，我调整了，我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会有精力重新啊再去干什么事儿，或者再去继续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很多心里面想着旅行的人，可能并不能够走真正的走到旅途当中，但是阿萨姆的这一本《孤独远行》给了大家无数种的可能。 是的， 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人有的时候是在为了旅行而旅行。孤独远行这本书呢，也许它能够带你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旅行这件事情，就是它你以什么样的这个旅行的态度，以及你怎么选择这个目的地，你在旅行当中应该有的心态，你怎么去感受或者享受旅行本身，这个其实也是阿三一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态度。 哎，除了刚才素席说的这些以外啊，其实通过这期节目，我觉得大家已经了解到了阿萨姆和流沙去对比啊，我就是一大俗人，人家会把自己的感受啊。 但你也有享受在购物本身啊。 是啊， 我怎么就那么俗？ 这也是一种旅行的方式， 是旅行的方式。那么其实更重点的就是，因为平常工作特别忙，然后很难有逛街的时间。 是的， 到旅途的时候觉得终于有时间逛街了。但是我想呢，在孤独远行当中，虽然大家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啊这样的一位作家，然后写的有一些内容呢大家也觉得非常细腻，但是以我这样的俗人看起来，那里面有很多的油盐酱醋，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当你觉得哦，我可能离很旅行很远的时候，其实你离这本书孤独远行并不远。 是 的，没错。 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就快要进入到了尾声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去你的旅行应该是比较多了，关于孤独远行啊，两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吗？悠悠或者是素席。 关于孤独远行，是我觉得说在十年之后与 Sam 再次合作的第四本书了。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与 Sam 合作，他能给我带来的就是他真的开启了让我也去看看世界的这个想法。并且不惧怕去孤独远行，自己一个人去看一看世界。 所以中秋节你就先孤独远行了一下。作为 Sam 朋友的啊，素席，听你说朋友吧特别不客观，就好和不好你都得说成好，你尽量客观说吧。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比较多旅行的部分，我想可能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关于孤独的这个部分吧。就是其实孤独这种情绪，我觉得不管是谁，他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在某些场景当中会产生这样的这种情绪。一个人如果在旅途当中呢，即使是像阿三，他其实平时是一个很爱热闹的人，他非常喜欢交朋友，他非常多的朋友，但其实你没有想到的是，他原来也会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觉得孤独也好，然后或者是有些落寞的这个时刻，然后他把这些写到了他的这个文字里呢，并不是让我们去惧怕孤独本身，而是要我们去面对你内心的孤独，就像我们去好好感受旅途一样，只有这样才是你真实的自己，这是我想要说的。 我再补充一点吧，刚才我们说到了，不论是孤独远行也好，还是去你的旅行也好，如果大家在阅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特别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这里面的那些图片那些照片，每我个人自己的感受，我经常把照片能给拍糊了啊。瞅我又庸俗技术又不好，但是我能看出来这两本书里面图片非常非常美。 对，镜头其实也是他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我认为。 有的时候可能呢并不是啊一个城市的特别著名的景点，然后特别熙熙攘攘的、这样的街头，仅仅是墙角的啊，可能两只蜷缩的小猫，或者呢在一个都市并不是很光鲜亮丽的都市的一个破空调啊，也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意境。这摄影师他又写书，你说这书得有多美。好，最后结束语，两位，刚才是悠悠，现在苏西你先一句话，只剩一句话时间了。 希望大家多去看看这个世界。 悠悠， 在书中如果说没有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就可以在书中去看看这个世界吧。 如果像我一样把照片经常拍糊了的人，就可以多看看这两本 书里面的图片， 真的太精美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啊两位来自三边工作室的工作人员悠悠和素席的详细介绍，给我们大家呈现了这么精彩的一段旅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想和你静读时光。